周迅带来的看海，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应该去看海了，应该看看我们身边的雾霾。云里雾里都是你吗？我已经认不出了。今儿来上班呢，我也差点找不到上班的路，还好呢跟着导航一路到了单位。当然是夸张的说了，昨天特别的悲惨，就是下班之后在港塘路堵了一个多小时。知道我心中的这个黑线有多少吗？我硬生生的等了一个多小时啊，哎呦我的天哪，堵车真的是不要不要的啊。当然希望正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你堵车的话，我虽然说我说了跟白说一样嘛，但是还是要劝你放平心态，听会儿歌吧。好了，首先祝各位周三下班快乐，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舒君。今天我也是一早早的把这个晚饭给提前吃了，早吃早消化嘛。今天呢是想到了一个话题，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快放假了嘛，就是快过年放假了，虽然说有点早，但对于我来说已经很快了啊。跟大家讨论一下，是出去玩儿，对吧？放假我们肯定出去旅行。那么今天共同来说的是，旅行当中你受不了的食物是什么呢？都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如果你觉得，哎，我在去哪儿哪儿旅行的时候，我受不了他们当地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时候你来搜索我的新浪微博舒君，我的名字舒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当中来搜索 TJ 下划线 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我就在两个平台当中等待着大家的留言，后面呢我们就来分享。今天开场曲是送上林俊杰的你有没有过。

there we go. Sorry about that. Non-stop the music, 给你好音乐不间断。只听歌。 Non-stop the music, my FM. 不听话。 Non-stop the music, my FM. 畅快音乐体验只在 my FM。 Don't stop the music, the music. 睡睡只是为了赚钱去忙碌，几十年又回来闯，一天到晚每天都重复，闭着眼也能刷牙，还可以在梦里上分布，看见一个永远的太阳，阳光是礼物。开车又塞车，不如就打架挤公车，人要钱一点吃一点才是大特色，你工作摇摇晃晃不把钱吃光光，就把你零钱做公车跑步做运动，娱乐健康都想要排干小水中，虽然你没不争啊，都过了深就过，咔咔咔咔兴奋发很利落，我要空个几山找神父的我，认真专注生活绝对不能再懒惰，但是会找我好男人绝对不会错过，醒醒睡睡就是为了赚钱去忙碌，几十年又归来闯，一天到晚每天都重复，闭着眼也能刷牙，可以在梦里上分布，看见一个远远的太阳，阳光是礼物。开车又塞车，不如就大家挤公车，省油钱一点是一点才是大辈子，为了公车摇摇晃晃早早先吃光光，就把没零钱坐公车准备不能再闪躲，我要早睡又早起，跑步做运动，为了健康着想要排汗少水肿，虽然人没法挣扎，都过了深就过，咔咔咔咔心奋发很利落，我要奋不顾身找神父留我，认真专注生活绝对不能再懒惰，可惜会找我好男人绝对不会错过， 盖地虎，小鸡炖蘑菇，宝塔镇河妖，蘑菇放辣椒，加入车友会绝对有品味，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 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此时此刻呢，到了 MyFM 车友会点名时间了，我们看看都有哪些车友会的朋友们到来了呢。首先看到了杨哥哥，哇，好久不见了。继续看到黄秀丽，然后晶晶虾猪虾，欢迎我们车友会朋友到来。来说一下互动话题啊，今儿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共同来讨论一下，在旅行的时候，你比如说到了一个地方，你会受不了当地的某种食物，也许会有这样的情况，那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我们这边看看，这个沙棘，他说，哎呦，下班路上堵了一个小时，没法快乐了。堵在金沽一线，还有改个名字吧，都是来报道的。我们来看看这些报道的朋友们，他说每天上下班我都听，今天终于想起来关注一下互动啦。 在互动同时，如果你是正在等红灯还好啊，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强就说到，最受不了的就是有些地方咱这儿有的那儿也有，比如说虾酱，这个好像跟今儿互动话题不太搭嘎啊，不太符合当地话搭嘎。这边看到零，他说你看人家这针对今儿互动话题说的，他说北京的早点豆汁儿，太原的早点头脑，太销魂了。我是真的受不了豆汁儿，出于好奇我就想尝尝豆汁儿多香。结果呢就喝了一口吧，就再也不想喝了。结果一顿早点也没好好吃啊。既然青春留不住，他说我觉得我就受不了那些虫子一类的，实在是不敢吃。广州那边比较多，包括我之前去泰国的时候也是很多炸虫子，好残忍。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如果你想分享的话呢，继续来新浪微博搜索舒君，我的名字舒，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区留言，或者呢官方微信账号 TJ 下划线 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李玖哲不只是场梦。 孩儿他爸，雾霾越来越重，得买几个口罩啊。 买啥？有免费的。一月到二月车险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防雾霾口罩。 快打电话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MyFM100.5 Metal Music and more of it。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所回头头藏了我，放眼前方多么辽阔，看不见树上的沙漠，还要为东方人们泪锁，为累了刚好有个地方坐，空荡亲吻是谁闯了祸，温室底下竟没有花朵。我说这世界怎么了，最珍贵的都消失了，冬天去哪里了，明天去哪里呢，有谁知道答案呢。如果红玫瑰再也不开，如果那候鸟再也不来，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 如果无人占据这舞台，如果世界没人的主宰，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我们必须 say goodbye。 如果这不只是场梦，雨停了但没有彩虹，抬头不是我的天空，太阳晒得你也很刺痛，原来头顶上有个洞，早不让我头脑好紧绷，空气悄声呼吸也没有，我会不会变恐龙，从这个世界绝种。如果红玫瑰再也不开，如果那候鸟再也不来，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 如果无人占据这舞台，如果世界没人能主宰，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 如果这不只是场梦，人们说多一点爱，为了谁而存在，太多事情不能一次一次一次重来，看看这未来，明天的春暖花开，需要你我一点一点灌溉。如果红玫瑰再也不开，如果那候鸟再也不来，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 如果无人占据这舞台，如果世界没人能主宰，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 如果这不

来自梁博喜剧。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了。我们要共同讨论就是旅行当中你最受不了的食物，可是呢硬生生被大家说成了就是受不了的食物，好吧，这也可以啊。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我们这边看到 Frank 他说，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啊，一般吃的呢我都能接受，但是我这牙口不好，硬的吃不了，特别是不锈钢水泥板完全咬不动呀，真是愁人。对，我这个牙口也不太好，这样的东西呢我是更嚼不了的。小笨猪你看他说，最受不了韩国的黑猪肉了，太腥了，我还真没吃过，你别说啊。嗯，还有这边看到提拉米苏，他说我很喜欢四川的美食，但是受不了脑花、兔头，这个我光听也受不了了。百合花说到了，我受不了青岛那个海星，上吐下泻，哎呦，吃完真是不舒服，而且呢，是在奔赴机场的路上，那可能就吃坏肚子了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长时间接受咱们当地的食物，还有环境、气候。到了我外地难免是水土不服啊。这边看到了杨毅佳慧，他说我忍不了吃韭菜盒子的，忍不了咱就别忍啊，离他远点儿就好啦。但是韭菜盒子还是挺好吃的啊。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如果你想分享的话呢，来新浪微博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我们先听歌，歌曲过后进入到今天的 MyFM 狂躁万岁。如果你想拿走我们的话剧门票的话呢，不要走开，继续锁定在我们的频率吧。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辛格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辛格咨询热线400-827-9818。 你曾喜欢的，你现在喜欢的，你将来依旧会喜欢的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Money, money, money. We don't need your money, money, money. We just wanna make 101.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Go lie, how I lose it. 外面太阳那么大，如果相爱要代价，那就勇敢接受它。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 先锋艺术，潮流时尚， 只要你难不倒，惊喜就停不了。这里是猫 FM， 狂躁万万岁。 这里是由国际卡康混大品牌 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猫 FM 狂躁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接下来呢，来说一下我们的狂躁万岁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当中搜索 TJ 下滑线 MyFM 1005，找到我们的官微之后呢，稍后直接把问题答发送过来就好啦。那么今天呢，成为我们狂躁万岁的幸运听众的话，将会获得是开心麻花爆笑话剧《乌龙山伯爵》门票两张喽。好了，我们继续考试系列，来听听接下来这位考生。 李了，你倒是怪会省事儿，英语作文你不会写，画了个愣，立马就交卷了。扫一扫，查看全文，你可把恁英语老师坑死了。他拿这个案件的诺基亚在办公室鼓捣一天了，什么也没扫出来。 什么也没扫出来。好了，都听清楚了吗？来，听清楚了吗？听清楚的朋友们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敲一，敲个一我看一看，如果听清楚了我就提问题了啊。我看到已经有这个答案了啊。行了，我看到你们都在敲一啊，听清楚了。既然呢大家都听清楚了，那我要你看雷说到不清楚是吗，我再播放最后一遍。其实清不清楚呢，大家听出来大概意思，然后我接下来要给大家普及知识了，来听听看。 李了，你倒是怪会省事儿，英语作文你不会写，画了个愣，立马就交卷了。扫一扫，查看全文，你可把恁英语老师坑死了。他拿这个案件的诺基亚在办公室鼓捣一天了，什么也没扫出来。 什么也没扫出来。好的，大家都知道这是二维码对吗？他答个卷子直接答的二维码，我已经再放一遍了啊，希望你们都能听清楚。那么接下来我的问题就是，不是问二维码，是问跟二维码有关的。二维码它的常见类型有哪两种类型呢？直接把哪两种类型发送过来。我知道今天有点难，但是呢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这要看手速了。今天我会抽选第一位回答出正确答案的这一位幸运听众，常见的类型哦。好了，先听歌，歌曲过后揭晓正确答案及幸运听众，来自林忆莲《诱惑的街》。 奖品即将名花有主。 The answer is coming. 这里是由国际卡康问大品牌 M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FM 狂躁万岁，能不能抗躁你来就知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都有哪些朋友来了啊。哎，看到冷言冷语冷情绪，还有杨洋、汤先生、棒棒糖、小白，然后这个宁静大海、佳佳、小贺、姗姗来迟、罗板牙、瓶盖林等等等等。哎呀，大家的答案真的是五花八门的，有答考试作弊的，有答诺基亚的，还有答好多答二维码的啊，但是这些都不对啊。我就问的二维码的形式常见类型都有哪些呢？而且提醒各位，就是哪两种，我来看看谁是第一位答出的啊。让我们来找一下。哎呦，大家真厉害的，就直接，哎，几点几点？而且这个憨憨说那个二维码这形式啊，就带图跟不带图的。百合花说，不就条形跟方块的吗？条形码是条形码，二维码是二维码啊。还有看到了，第一名是19:51.37啊，他答的是堆叠矩阵式。这才是正确答案。好的，正确答案已经出炉了啊，我们来公布一下他的名称吧。这位听众名字叫做奔跑在荒野的雪兔，堆叠式和矩阵式啊，恭喜回答正确，也是拿走了我们的奖品咯。开心麻花花季门票送给你。那么今天狂躁万岁就是这个样子，也是给大家普及了二维码常见两种形式，就是堆叠式和矩阵式。好了，狂躁万岁结束了，不要忘了还有互动话题，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来搜索书君，我的名字书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直接发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将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薛之谦，认真的选。 却下得那么深，下得那么认真，倒映出我痛在雪中的伤痕。

生活不全是工作，多抽出些时间陪陪你的家人吧，这会让他们感觉更幸福。你好，我是 Wanting 徐婉婷。 My FM 来自 J-Drag 的带来的狂放。好了，这里是 M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今儿互动话题，就是你在旅行的时候你特别受不了的食物，那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那么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啊，新浪微博当中看到了哪些朋友。邱梦痕他说，记得去三亚的时候吃那边的这叫什么鲍螺粉，就如同垃圾桶里的馊味一样，至今受不了那酸味啊。这鲍螺粉我还真没吃过啊，主要可能是没去过三亚。YCY 的说了，哎，说起这个马上就要春节了，给高速返乡的大军一个建议，如果呢选择开车回老家，一定要带馒头、咸菜、酱、牛肉。如果你们体会过拥堵的服务区吃泡面的人群们，看你啃馒头吃酱牛肉 羡慕的眼神，那你会懂的。尤其是雾霾天儿，走不快，在路上连吃两顿泡面的就很悲凉的。真的，我能体会这样的心情，虽然我没被堵过吧，但是我知道你那样的心情啊，感同身受。哎呦，这边木西西他说，哎呦，受不了那个什么蜈蚣啊、蝎子呀，就烤着吃。这个一般女孩子都受不了，这样的喜欢这口的还真少。你别说，忽然想起到，那个时候，在去泰国之前，前两年第一次去泰国，人家就是说，哎，你一定要带大鱼调料，一定要带啊。我说我不带了，我怪沉的，我都去那边吃点别的，就凑凑就得了。结果到那边吃，你要吃涮锅对吗？人家那边我不知道蘸的是什么料，反正你根本就吃不惯，你都不知道吃的是什么东西，而且蘸的那个辣酱还是甜，就是那种甜辣酱，就根本就不知道是自己在吃涮羊肉，而且没有羊肉，所以那个时候特别后悔没有带大鱼料，就受不了国外的那个什么火锅，还是咱们这儿火锅吃着得劲儿。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还想分享的话呢，新浪微博继续来搜索舒君，我的名字舒，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歌曲过后再来分享，将会听到孙燕姿绿光。 这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晴朗的际遇，翻越过千面山顶，看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初恋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是最痛的耻辱， 诚信天津，敬业远来。My FM。 许飞带来的你的名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微博当中分享今天互动话题，旅行当中你最受不了的食物都是什么呢？是怎样的一种体验？这边呢我们看到了别膨胀，他说鱼腥草呗，简直了，在大理吃的还有树皮，回来之后我就在回来的飞机上开始吐，那也是没谁了。你是觉得这个味道久久不能散去吗？一直在你的嘴里胃里一直循环循环再循环，就是想倍儿多。他说去普吉岛的时候呢，满大街的海鲜，就这个东西我和老公纠结了好久还是没有勇气去挑战，这些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海鲜。我看到你发的图片了，我还真不知道它叫什么，虽然我也去过吧，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海鲜，只是我觉得我不会去尝试的原因就是它的肉太少了，基本上全是壳呢。好了，如果你想看一看它发的是什么海鲜，大家可以去看评论啊，它配图了，来猜一猜这都是什么海鲜。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来告诉他一下，帮我们科普一下。来搜索新浪微博书君，我的名字书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啦。继续来听歌，歌曲过后来分享大家留言。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刘若英《为爱痴狂》。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心情怎会无

我们听到是来自 MP 魔幻力量，我无法不爱你。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微博当中继续分享大家留言啊。对于今天留言，大家都有话要说啊。我们继续看到了天王真靠谱，他说受不了鸭血粉丝汤。那我特别爱吃鸭血，这个没有办法去站在你的角度去思考了。还有这边看到了小傻瓜，他说飞机上的简餐只有一个小面包，小面包，小小小小面包。我就想说有面包就不错了，别嫌它大小了。汤米说旅行当中受不了的汽车和火车里吃鸡蛋、火腿还有方便面，味道实在是难闻呐。还有飞机上的快餐真的受不了。你可以选择不吃，然后跟航空姐说那个多来点水吧。樱花树下斗地主说今儿下班晚了才来，我食物倒是没有让我受不了的，最让我受不了就是吃的那个人可劲儿吧唧嘴，那个难受啊，头疼啊。那你就当听不见了，或者是就当他说绕口令呗。好了，时间关系我们先分享到这，如果你想继续分享的话呢，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是淑字，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那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呢今天发了一个推送，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呢可以去关注一下 TJ 下滑线 MyFM 1005，找到我们的官微就好了。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征绝不放手。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却在半路出了轨，我们的爱像潮水，放纵之后化成灰，面对面又如何去面对？我的心除了你不再有谁，却背叛了开在心里的玫瑰。我们的爱像潮水，放纵之后收不回，这辈子来不及向你忏悔。请不要离开我，在这下雨的时候，请不要离开我，当我独自喝醉在街头，请不要离开我，请不要离开我，在这下雨的时候。

所以不舍就像天偶尔想起我，只让你看到眼泪流过之后笑着的我。 来自黄渤临时演员。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两条留言啊。针对今天互动话题，就是旅行当中你最受不了的食物都是什么呢？这边继续看到了行李潘，他说听广播刚好听到，正在车里坐着，没事儿无聊，然后路过一下支持一下旅，然后他还说了旅途当中什么都好吃，就是不好吃的也觉得是在旅行当中所看到的吃到的东西啊，就觉得很新鲜，不管它好不好吃，这都是自己的一份回忆啊。木木玉峰他也说了，北京早点豆汁儿，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喝，只能说人家喝习惯了啊。就像咱们这儿豆腐脑，这可能其他朋友不习惯喝，但是咱们天津人就喜欢喝。浪漫气息是我，他说臭豆腐我姐还超爱吃呢。可是你不爱吃是吗？我臭豆腐已经有点吃过了，就是吃的不能不想再吃了。杨小龙说生鱼片生鱼片生鱼片受不了，有的人天生吃不了生的。王德猛说像我这种吃货什么都不嫌弃，只要能吃就行。好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说到这了，继续来听歌，来自无印良品掌心。 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甜蜜，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无情毒气。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深知又深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为我痛破碎我的心，也割破你那着迷的心。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禁区。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 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 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甜蜜，而幸福是你给我的无情毒气。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

信用卡可以买到一季的流星，却买不到真实自己。只有听你说的分析深入我心，就算是小小的竞争或是在斗气，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蔡淳佳、金海心，女人们的咖啡。接下来呢，我们就咖啡时间一下啊。北京时间的2017年1月1号，0:30，美联航的一个航班呢是从上海出发，飞往旧金山，最后抵达目的地的时间，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是2016年12月31号18:34。当然呢，这个是时差的原因。网友这个买机票的网友他可乐开花了，他说：“哎呀，我一下子可以过两个新年了，谁说金钱是买不到的呢？你看，买了一张去美国的机票，然后又过了一个新年，这感觉自己真的赚到了呢。什么样的机会能过两个年呢？这也是赶巧了啊！好了，继续来听歌吧，来自陈绮贞《花的姿态》。”

在寒冷的冬季呢，也是关节炎啊、关节疼痛的多发季节。最近呢，希腊的一项研究对145名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呢和188名对比组参试者的食谱进行了比较。那结果就证实了吃橄榄油呢对关节具有保护作用，可以降低类风湿关节炎的发作风险。那么研究人员分析指出，这是因为其中含有的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对于炎症是有抑制作用的。所以说啊，其实就算没有这个关节炎，我们吃一些橄榄油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好处的。记住哦，这橄榄油不能用热炒咯。好了，继续来听歌吧，来自邓丽君，我只在乎你，一首老歌送给你们。 My FM Music 40， 你好，我是方炯斌。

继续来关注一下凯迪拉克的资讯。12月27号呢，新美式都会 SUV 凯迪拉克 XT5 冰雪探骑在长白山举行，在场地极限驾驶的挑战当中，很好的表现了 RTD 电子实时阻尼悬挂的优势，实时调节车轮的阻尼力，优化了车轮在湿滑路面的抓地力，同时呢，配合双活塞刹车卡钳的介入，演绎速度与激情。那么在公路的驾驶当中呢，有很多的坡道以及大 S 弯，也是同时路面都有那些冰雪的覆盖，考验 XT5 在智能双离合、适时四驱系统完美的扭矩分配以及动态车身稳定系统等等智能干预下，并不会发生侧滑。激活敢创之心，以风雪演绎风范，不惧风雪，御风而行。智能双离合、适时四驱系统从容应对风雪，凯迪拉克 XT5 全面彰显 XT5 的新美式豪华风范。关注完凯迪拉克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林俊杰《突然累了》。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信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寂寞男孩的苍蝇拍，左拍拍，右拍拍，为什么还是没人来爱？无人问津啊，真无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寂寞男孩情窦初开，需要你给我一点爱。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爱真奇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正如这首歌所唱的啊，就是祝愿各位没什么事儿的，尤其大雾霾天儿，咱赶紧回家吧，一定要安全到家就好了啊。那么陪伴你三个小时的音乐摩天轮呢，到这也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约吧。接下来时间交给 Kevin， 音乐不眠夜陪你度过了。我知道啊，这两天雾霾天比较严重，然后很多地方都堵车，所以咱就看提前出去看一看，就是规划一下路线，哪条路比较堵或者堵得比较严重，咱们就规避一下啊。反正我回家肯定要规避原来的路线，换条道走吧。好了，我要下班了，拜拜。 经典的，流行的，打开广播，你想听的，你爱听的都在这里，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MyFM 100.5。 我在拼什么，在意什么最多？走了，灯光不再场地凌乱，太多情绪显得想喊想听很难。讽刺怀疑总是很酸，一路纠缠，冷言冷语不堪，不管心去敏感。擦亮我夜车窗，像泪光闪闪，想要跟谁温暖的交谈，却只有我和孤单。早上匆匆忙忙出门时，好在有灯忘了关，向谁解释等了整夜要给我陪伴。我在拼什么，在意什么最多？为了什么又累又寂寞？不怕别人误会了 了，就怕最在乎的人也不想躲。有些时候我会做梦，盼望回过头你在身后，温柔看我，没有不快乐，没有逼我做抉择，懂我凭什么，懂我最宝贝你了。人群走了，灯光不再，场地凌乱，太多情绪，心里想看想听很难。总是很酸，一路纠缠，冷言冷语不看不关心却敏感。路灯擦亮我也车窗，像泪光闪闪，想要跟谁混乱的交谈，却只有我和上匆匆忙忙出门时，好在有灯忘了关，向谁解释，等了整夜要给我陪伴，我在拼什么，在意什么最多，为了什么有泪也寂寞，不怕别人误会了，就怕最在乎的人也不想躲。有些时候我会做梦，盼望回过头你在身后，凭什么懂我最宝贝你了，懂你让我多痛。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 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笑了就够了，辣辣彻彻，发动干戈就过了。

海风将它们葬，咿呀咿呀，海风将它们葬，咿呀咿呀，海风将它们葬，咿呀咿呀，我们曾在路上，咿呀咿呀。风将它埋葬。 来自朴树的早期的一首民谣作品《且听风吟》，在这首歌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他和那个时候的音乐圈格格不入的纯粹还有安宁。但是现在朴树呢，也用更多的角度去诠释音乐，来表达内心所想，但他依旧是那个认真唱歌的孩子。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地好音乐，我是 Kevin， 在夜晚陪伴你度过夜晚时光的依旧是 MyFM 不眠夜。那么在这时段的第一首歌，马上为你送出来自 Carrie and Wood Little Toy Dance， 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地好音乐。 零热量更要零压力，最没有压力的音乐时光

拼命追寻梦的飞翔，绝不放弃是心底话，汗水都晒成了愿望。尽管我错过太多能完整的以后，但我继续执着，才发现绿洲。一起做梦到世界尽头，不管今天有再多暴风，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拥抱彼此的天空。谢谢我没放弃这场梦，路到最后是收获。朋友，你和我要 together 去期待下一个梦。曾经跌跌撞撞，拼命追寻梦的飞翔，绝不放弃是心底话，汗水都晒成了愿望。我错过太多能完整的以后，但我继续执着，才发现宇宙。一起做梦到世界尽头，不管今天有再多暴风，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拥抱彼此的天空。谢谢我没放弃今天有再多暴风，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拥抱彼此的天空。谢谢我放弃这场梦，路的最后是收获。朋友，你和我要特别的去期待下一个梦。Together 去期待下一个梦。 陪我一起做梦，来自黄致列。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明明在一起，最后还是要分开旅行，那么这样的旅行其实是夹杂着无奈的。当然反过来呢，若是出现了矛盾，或许两个人分开旅行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其实那么继续来为你送上这首歌呢，想表达的就是两个人关系就像一场分开的旅行，就算是天各一方，若是有爱，分飞千里都心系对方，若是无情，两两相依也是各怀心事。继续来问送出来自刘若英、黄立行共同带来的《分开旅行》，随时在健好音乐，现在 MyFM 100.5。 借钱吃海

伤心，我要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决定，我愿意 最重要的决定，来自范玮琪。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在新好音乐，我是 Kevin。 动力火车呢有着独特的和声，两个人相互合音呢配合默契从容，彼此起伏让人大呼过瘾。而动力火车合音是由两个人交替完成，没有谁是绝对的主音，一般情况下呢合音会比主音高，所以说和声的难度会更大。但是两个人的合音听起来呢此起彼伏，两种音色交织在一起非常立体。比如说马上为你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动力火车《背叛情歌》，随时三好音乐尽在 MyFan 100.5。 伤你， 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直达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我 诺言背叛诺言，大志背叛长言，刺进心头我却看不见。我忘了寒痛，忘了恩怨，任爱情麻木哭泣的脸。 永远背叛永远，泪水背叛双眼，爱到深渊我还不改变。我宁愿相信你的起点，再不让我又对你去恨的一天。 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线索指向大海之外，直达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我对。 来自动力火车的一首背叛情歌。这里是 MyFM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一首感人至深的歌曲呢，可能在背后就有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比如说马上为你送出的这一首来自 JJ 林俊杰的修炼爱情，显然是对他的一位女友人的一种怀念。在 MV 中呢也多次提到了他对他的想念，而这首歌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些在感情中推动力还有勇气和继续的走下去的动力，去面对渴望爱情的自己。所以说修炼的应该是爱情的成长方式，也是感情中的双方经历坎坷甚至是苦难共同创造真爱的过程。修炼是苦的，但它同时也是甜的，因为在苦涩中绽放的爱情更加的芬芳。一起来听林俊杰修炼爱情。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MyFM 100.5。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花香身上，别常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吉他真嚣张，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 FM 你专属的音乐电台，你专属的好音乐，我是男主播张韶涵。 My FM。 Music 40 starts now. Hey baby, when we are together, doing things that we love.Time you need, we feel like I'm in heaven, feeling high.